就是昨天晚上那个怪人呢。 让他吃饱。 他也吃饺子？ 我不是说了吗，那个东西其实就是要吃东西，你只要保准有东西给他吃，他就不会威胁到人。说实话，他觉得挂在门上那些风鸡风鸭要比你来的好吃。 那也不能让他一直赖下去啊，那个东西的胃口太夸张了，他昨天一个晚上啃完我所有的年货，我怎么供得起这个怪物啊。接下来就轮到你的东西了，反正我的是见底了，没得供了。 他皱着眉头思考了一会儿，认真的点点头。 的确不能老让他这么下去，看来只有请他离开了。 嗯，那玩意实在太折腾人了。 这样吧，今天我和你挤一张床，我的床自有安排，估计这么一弄他就不敢来了。我先出去买些东西，饺子你煮。 说完就拿着衣服出门了。安宗正想说也带上我吧，现在等于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呀的时候，白毅已经走下了楼梯。安宗一时无语，四周看了看，屋子里一点变化也没有，安静的出奇，只有墙壁上的挂钟滴答作响。他马上扯开饺子的包装，在不安的寂静中，只有弄出点声音才能够掩饰自己的害怕。给电热炉插上电，醋瓶子和辣椒酱都放在窗口。安宗皱了皱眉头，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，房间里虽然灯火通明，但是明与暗的反差让室内显得更加不安全。灯火照到的地方是能看得见的所在，灯光照不到的暗处就是一片未知了。他低声骂了几句，就去窗口拿蘸料，估计是窗户没关紧，窗帘被风吹得一起一伏。窗户外面是一个完全黑下来的世界，因为有路灯的关系，可以看见不远处的建筑轮廓。年关的天气属于三九寒冬，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人，风把挂在梧桐树上的枯树叶吹得直打转。一切都很正常嘛，安宗笑了下，心里暗骂自己没出息，不过就是天黑了，有什么好害怕的呀。当他顺手去拿辣椒罐的时候，突然透过玻璃看见门口蹲着一个一身黑衣戴高帽子的人，回头一看发现根本没人啊。安宗心跳得很快，那个东西已经来到家里了，但是他没有出现，现在还开着灯，估计对光很敏感。他马上冲到电脑前，把音乐开到最大，整个房间都充斥着节奏感十足的音乐。安宗知道西最害怕的就是响声，如果这个时候他手上有两只炮仗该多好呀。无意识地朝门口瞥了一眼，发现白毅当初贴的稳稳当当的符贴歪了个90度。白毅做事一向谨慎小心，不可能贴不牢，那么也就是说那个东西已经来了。突然意识到这个怪物害怕红色的时候，安宗立马抄起一件红色的外套套在身上，也不管有没有套反。饺子里的水开了，安宗往锅子里再倒点凉水，发现原本还有的半袋饺子居然只剩下几块皮疙瘩了。他吓得往后倒退好几步，突然背后有人挡住了他，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。安宗一下子汗毛就竖起来了，差点没有翻白眼晕过去。 你吓个饺子怎么弄得像跳大神似的？ 回头一看，原来是白毅回来了。安宗吓走的魂终于回到身体里，他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。安宗一会儿指着锅子，一会儿指着窗户，就是说不出完整的一句话。人要是到了害怕的时候，语言的功能就会大幅度减弱。白毅看了看他，笑着说， 那个东西来了吧，看你怕成这样。放心吧，只要有亮光它是不会太嚣张的。不过你干嘛把音响开那么大呀？我走廊上就听见了，你想震塌屋顶啊？ 安宗白了他一眼，反正白毅在，心里就没有那么害怕了，就去把音乐关掉， 然后脱掉身上那件红色外套。 那个东西来过了，吃了半袋子水饺。兄弟，你想想办法吧，否则哪天我们起来啊，会发现自己的胳膊和腿也被吃了。 白毅笑了一声，一边放下东西，一边看着锅里的饺子。 小恩同志，你被咬掉了胳膊和腿都可以睡得着，不会是神经麻木了吧？ 有些人天生就是找抽的，比如眼前这个，典型的看别人笑话当快乐的败类。安宗点了点头，没办法呀，好歹这事儿还得靠他解决，靠他摆平。安宗放下身段，低声下气地问， 那么白老大，你瞧该怎么做？这个家伙肯定在屋子里，要不我们开着灯守夜看看。 这种办法也只有你想得出来，不睡觉你能坚持几个晚上？ 也是啊，一天两天还可以，那个展览至少要办半个月，难道我就半个月不睡觉了？没等着被吸吃了，我估计我自己就困死了。 白毅指了指那边的床， 先把我的被子搬到你床上去，吃完饺子我再倒腾。 安宗看着窗户有些心理阴影，但如果表现出害怕的孬样，连自己都说不过去了。他骂骂咧咧地走过去，快速地抄起被子，也不敢看窗户，就往自己的床铺走去。白毅已经弄好饺子，居然没有等安宗就开吃了。安宗也不客气，坐下就吃。恐慌很容易使人感到饥饿。迅速解决了一顿饭后，白毅开始收拾他的东西。他买了一些食物，还买了一大堆炮竹和红色气球。这些东西门口的杂货店可以买到。他费力地把红色气球都吹满了气。除了高中时期，他已经好久没做过这种傻事了。白毅买了些火腿肠和芝麻饼之类的东西。安宗把吹好的气球给他，他把那些食物用玻璃胶固定在气球上，然后看着自己的床显得有些不舍，但还是把东西放了上去。他摇了摇头，看着床单。 为了你，我明天还得重新洗床单呢。 安宗呲着牙，看他像是六一儿童节搞节目一样把东西都放了上去，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他又在窗户贴上红色的纸，那纸还是前段时间学校搞元旦节目剩下的，正好安宗负责，所以就带回家里。这东西他都忘记了，没想到白毅倒是记得有这些东西在。安宗看他贴得正忙，就顺便把碗筷给洗了。等回到房间的时候，发现这里俨然一副农村过年的风格，就差没在门梁上挂串玉米棒了。铺天盖地的红色，四个角落居然还贴上符，床上放着一个个挂满食物的气球。 这是演的哪出闹剧啊？这也太夸张了吧。 安宗算傻眼了。白毅看布置的差不多，点点头。 如果这样还不行，那么咱们还是搬家吧。 安宗看着被整得一塌糊涂的房间，摇了摇头。白毅看他欲哭无泪的样子，也叹了口气。 唉，收拾一下，准备睡觉吧。 这个房间被布置的，就算不是鬼屋也要闹鬼了。靠近窗户的地方完全被红色的纸覆盖。这个红色在灯光下怎么看都像是凶宅的第一条件，血光之灾。白毅从洗手间里走出来，打了个哈欠，不客气地往安宗的床上铺起被子来。他一头黑线，但毕竟人家贡献了自己的床，而且估计那个东西还会从窗口钻进来。总之先熬过这晚吧。安宗今天也被那个随时随地可能出现的黑影搅得心神不宁。游戏是没心思玩了，干脆也睡觉得了。睡着了就什么也不知道，什么也没感觉了。揉揉眼睛，尽量不往窗户那块看，直接关灯上床睡觉。